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Oh,

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开始的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Yeah.